我们应对高考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所有的经典名篇其实如果要是想掌握基本情节的话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差不多都是可以的 啊。那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可以锻炼文字功力的。 对概括能力文字功力都是锻炼的。 那接下来呢就是人物形象了。 对，人物形象呢这个我们还是要相信一条啊，就是说高考考察呢他不会考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我们也实事求是说12本名著就是说他不会要求你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字你都要掌握，那个并不是考察的目的。所以对这个平凡的世界而言呢，这几个主要的人物少平、少安、润叶、小霞这几个主要的人物我们能够理解这几个主要人物的形象我觉得就可以了。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分别从这几个主要人物来出发，来看一看他们身上比如说哪些是可能的考点。 对 是吧？ 对，你看比如说我们就说孙少平吧。那我们首先得对他做一个基本的一个概括，就是这是一个有知识的贫困的农村的青年，他呢听从内心的召唤，不管他是吃着高粱面馍喝着剩菜汤的高中生活，还是他在下地务农的农民生活，甚至走出土地之后的打工生活，在孙少平身上都昂扬着一种精神上的高贵，挥洒着灵魂的矜持。应该说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永远是向上的，保持着一种高贵的品格的这么一个人， 无论身处什么环境。 哎，对，虽然说呢物质会可能会贫乏，但是他的精神上是很充盈的。应该说这个路遥在给孙少平可以说是倾注了很深很深的感情，所以呢在孙少平身上就有一种保尔柯察金般的工作的热情，还有一种圣徒般的道德修养。我们看到这个孙少平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会感动的。面对歧视，孙少平可以忍辱负重，面对不平，孙少平可以拔刀相助，关键时刻孙少平可以不计前嫌，比如说他的好红梅那些做法，对吧？ 对， 自身的贫困又没有成为他道德修养的障碍，反而让他人格更完善。就包括他跟这个小霞，就是高干子搞子女大学生田小霞的恋爱，他没有任何的自卑，没有高攀，也没有逃避，而是就像什么呢，就像是那个舒婷的《志向树》是那样写的，两个人的精神高度是站在一起的，我不高攀也不自卑，我是一种我们两个是平等的在一起。所以这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田小霞也才能够爱上他，他才能够跟田小霞一个很好的结合。那么后来他拒绝了金秀的爱情而到了这个慧英嫂的身边，其实同样是一种他的强大的责任感和担当感来，或者是一种伟大的一种圣徒精神来让他去这么做的。我们了解了这个孙少平，了解了他的那种担当，勇于听从精神的召唤，了解了他工作的热情的那种圣徒般的修养，以及那种精神的高贵。那我想我们对孙少平就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了。 那每一个他的要点后面大家是不是都可以想象，那么小说当中是通过哪些细节去展现？ 对，有哪些情节可以说到我刚才说的这些点？ 对， 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在应对这个孙少平这个人物个性的时候基本上能够应对了。 无论他怎么出题，我们都可以把我们掌握的这些内容往里面去套哈。 是的、再比如说这个孙少安，那少安呢是另一个奋斗的代表，少平呢是从农村走向城市，追求个人的这种精神境界。那么少安呢则是踏踏实实的在农村工作，他呢很早就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他是长子，所以他很难走出土地和家庭的束缚，但是即使他在土地上他也成为了农村变革的先行者。他的爱情和婚姻遇到了挫折，可是他自己呢却也能够接受，他也能够很坦然地面对现实生活。最终呢虽然说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失败，他还是让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族甚至带领着整个双水村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所以他身上呢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新型农民的代表。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对孙少安就这个形象就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了。 新型农民的代表， 新型农民的代表， 他会在他的那个土地上不断的向前。 对， 其实他也是在不断的 一步一步的提高哈。 对对，它和邵平不一样，邵平是由农民转向城市人不断的这种追求，而他就作为一个农民，在黄土地上同样是让自己精神上获得了升华。 好，那这是平凡的世界当中两个主人公，也就是 男主人公，对吧？对， 孙少平、孙少安这个兄弟俩。 对，那么还有两个这个 女性形象 也是非常非常可贵的。我们首先说这个田润叶，这个田润叶呢，她自己是同样的，她是一个农民的女儿啊。但是田润叶呢，就生活在城市里边，所以呢，她呢就是文明和开放的程度比较高，她就能够摆脱世俗的偏见。去勇敢地追求爱情，他就可能够愿意向孙少安去追求。田润叶呢并不认为门第有多重要，他认为门当户对不如两个人有情谊，所以他不介意孙少安的平凡的这个贫寒的家境，不会看不起孙少安的农民的身份，所以他会主动向孙少安表白，愿意跟孙少安过一辈子。但很可惜，孙少安呢又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并没有真正的理解了田润叶。那最后呢，田润叶就只能就是分开他，又和李向前结合到一起。应该说他在和李向前在生活作为夫妻生活的前一段时间呢，是并不幸福的。 对， 直到李向前出了车祸，等于说田润叶呢，他作为一种责任感，因为责任感而激发出了感情，他跟李向前后来幸福的生活到了一起。你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这个田润叶身上是带有着我们中国传统女性当中非常非常可贵的，她有自己对爱情的追求，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不计人家的贫寒，而当爱情失败以后，她又能够理解孙少安，自己新的家庭组建以后又可以通过责任来爱上自己现在的这个李向前，这个丈这么一个丈夫。在这一点上说呢，可以说这个路遥对他呢可以说是高度的赞美，就是这么一个应该说是就是圣洁的女性形象。 这应该是路遥心中完美的一个 女性，对，非常完美的 形象 哈。有时候我记得我跟我们学生讨论过这个问题，说哎呀，这个田润叶为什么就不能和孙少安走到一起。讨论过很多。我记得我当时还跟学生问过嘛，我说你如果孙少安真的跟田润叶走到一起，就一定会不幸福吗？我个人觉得啊，其实呢，孙少安千算万算，他还是没有真正的理解 了解， 他并不没有真正了解他。 对， 事实上，你从李向前后来这个田润叶对李向前的做法， 你 就可以看得出来，孙少安他没有想到田润叶是可以承受生活的苦难的。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讲，我觉得很难可能会理解说爱情就是爱情吗？我就爱你哈。 对对， 但是他可能会理解不了田润叶为什么在李向前出了车祸家庭变故之后，因为责任然后又爱上。 对， 其实我觉得润叶他也获得了爱情， 他获得了爱情。 对，只不过这个爱情可能跟现在年轻人心目当中的那种爱情， 年轻人觉得爱情应该是浪漫 的 花前月下的。 对， 但实际上爱的产生方式有很多，责任就是其中之一。 对，这是田润叶哈。那么大家在这个了解平凡的世界的时候，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角色。 对，还有一个这个路遥精心就是用心塑造的人物，就是这个田晓霞。田晓霞呢，她是天真烂漫单纯善良的。那么她跟这个孙少平相遇以后呢，慢慢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田晓霞是一个高干的子女，那么她条件比较优越，从小在城市长大，没有经历过这个农村的艰苦生活，但是田晓霞并没有城市娇小姐的样子，反而非常的朴实和坚强。她从小受到她父亲田福军的影响，有了很好的价值观。那么她呢就非常欣赏孙少平。她看到孙少平处在贫困之中，但是始终有一种追求，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呀等等这样的作品。两个人呢就是越谈越投机，越来越有精神上的追求。所以呢在这一点上说，他是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又是孙少平的精神导师。两个人在精神上相互的激励，可以说两个人的爱情是非常非常高尚的，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相互鼓励，对吧？所以哎呀，你知道当这个小霞为了救灾民牺牲的时候，

这是旧生活。新生活是什么呢？开往黄原的车，怎么由变变新的呢？农民工变懒工汉，大牙湾做平凡而高贵的平凡这个煤炭工人，这些都是由旧变新的具体的体现。 嗯，细节。 哎，这些细节，然后进而他就是开始对两种，就是鄂温克人的走向新生活和邵平的走向新生活，他做出了他的定性性的评价。 嗯， 应该说评价的非常的准确，非常的概括。鄂温克人离开的旧生活呢，他充满了眷恋和温情，但是邵平是充满了激情和不屈，这个概括是非常棒的。 嗯， 那怎么激情充满激情和不屈呢？不屈服命运，不屈服苦难，成为精神斗士的蜕变标志。然后还具体说，疤痕是他坚毅的勋章。你看细节都能够把握住，所以邵平出走的意义就是什么？要冲破原有的生活方式，迈向新生活，即使贫穷也是灵魂的富有者。 嗯， 就整个的语言啊非常优美，也很有表现力。 嗯，要照说他的这个细节可能抓得更细。 对， 你想他就用一个疤痕，那就说明他知道他有疤痕，这个疤痕又是怎么来的。 对对 对, 对， 是吧？ 所以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在考场上那么短的时间内啊，他 能 够 回忆起来 这个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就这两个参考答案我看下来哈，您看这个原题是说根河之恋里，然后提了一句鄂温克人从原有的生活啊，然后走向这个新生活。然后第一个答案里呢只说了平凡的世界， 对， 一个对比。 对， 第二个答案里呢它其实是根河之恋和平凡的世界的一 个 对比。 对，这 个 比第一个答案更要难一些，嗯，更要可贵，应该说。 对，就是跨度啊什么的，深度会更思考的更多一些。 对对对， 是吧？ 其实这个是我们中学教学我们希望培养的孩子， 嗯， 就是能够让他们有一种高度的概括能力，并且能够这个纵横捭阖，能够这个左右勾连哈，能够学会迁移，这就是学活了，这就是， 嗯，对。这两个答案都很好，也都各有特色哈， 嗯，对对对。 但是可能如果要是说思维更广更宽的话， 对，从思维的力度和广度上看， 嗯， 第二个会更好一些。 嗯， 对对对。 好， 嗯， 那么没有人去选其他的角色吗？人物形象， 也有，就是写孙少平当然容易了，那么也有人愿意选一些别的角色。 嗯， 比如说有一个同学他选的是兰香。 兰香，哎呦， 这兰香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 对对对， 他写，哎，但他写的也非常好。你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书中兰香原是双水村农民的女儿，少年时常帮家人砍柴生活，如今却考进了大城市的大学，生活天翻地覆。 嗯， 生活上她穿牛仔裤看球赛划船，精神上关心宇宙，与男友讨高深的学术问题，梦想做航天员探索太空。这种变化十分可喜，它让我们看到黄土地上生出的农家女可以打破自身的局限，生活在更广阔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兰香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向城市的新生活，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品质和更高远的目标，这与中国历史的变革和机会的逐渐平等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这个兰香既代表了能够保持勤劳能干的品质，又不拘泥于能够拥抱新生活的优秀的农民。 嗯，兰香，哦， 兰香是这个谁的妹妹？ 三兄妹里 面的妹妹，是他的 妹妹， 是他的妹妹， 小妹妹。 哎，他特意， 嗯， 你看这个同学呢，很有挑战性。 嗯， 我不写邵平跟邵安， 嗯， 对吧？我写他，你们还觉得我不是真读？ 嗯， 我对兰香熟，那这第一感觉就好。你看，这么细节的人物，他注意到了。 嗯。 而且这个同学啊，我觉得特别可贵的在哪里呢？ 嗯， 像我们头几次节目当中提到过，就是邵平他是从农村走向城市， 城市， 他经历过一个城市化的过程。 嗯， 而兰香等于说是在邵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走进了城市。 嗯， 所以呢，这个同学的他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中国社会发展的高度， 嗯， 来看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他怎么点评的啊？ 嗯， 他说，兰香身上可以让我们看到黄土地上生出的农家女可以打破自身的局限，生活在更广阔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 嗯， 兰香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走向城市的新生活，这与中国历史的变革和机会逐渐平等是分不开的。这个同学估计是一个文科的同学，他能够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整个城市生活、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应该说 就是融会贯通。就是我，你看上一篇我很赞赏啊，这一篇我也非常赞赏。我赞赏他在哪里呢？我赞赏他的那个看问题的视野，他从一个社会发展的这个历程他来看这个问题， 对， 从一个小小的蓝箱他能够分析出来这一点， 与中国历史的变革和机会的逐渐平等哈、分不开，他是这样点评。 由此呢，我们其实就回到了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读名著是为了什么？我们读名著，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名著，是吧？更重要的是，其实读名著、读书，我们是要学以致用的。我们要读出自己独特的感受。那么独特的感受哪里来？就是我们要通过阅读名著，借此来思考社会。我记得我经常跟学生讲，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读《平凡的世界》，就是我们要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其实这就是我们读《平凡世界》的目的。那么这位同学其实就有这个意思， 对， 对吧？我们改革开放到了现在。中国是个什么样子的，在蓝箱身上是有体现，这就是由旧生活向新生活的变化。 别说蓝箱这样在书中一个并不起眼而且琢磨并不多的角色，让他这么一说起来，还真的是觉得意义非常了。 那、真是意义非常，所以这个就看得出来这个同学真的把这本书读透了。 读透了，对，三考杂案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第三个啊，他竟然是说到了蓝箱， 对， 好像大多数人会想不到， 想不到。你看，但是呢，但是你看，发现没有，这个邵平的这两个，蓝箱的这一个，都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由农村向城市， 对， 大家都觉得这叫新生活。但是留在农村就一定没有新生活吗？ 孙少安 不是，那你再看看邵安， 邵 安也有新生活。所以你看，我们再看一个答案，这个同学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留在农村的同样有新生活。你看他怎么说的啊？他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从原有的生活方式走向了新生活。 这道点题第一句话就是 一下点透了，对吧？点到题了。生活在时代交汇处的他本是农民，作为生产队队长的他带领着群众进行农业生产，在改革巨变的大潮下，他选择开办砖厂，虽然期间经历了资金不足、砖因淋雨报废致使破产等重重困难，他仍走上了致富之路，过上了新生活。你看这很好，点点题了，由旧生活走上新生活， 有细节， 这是一种新型的新生活，对吧？不是说非得到外面去，在家里也可以有。然后下面是点评，孙少安在改革时的抉择与转变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尽管仍留有农民重人情受挫亦悲观的特点，但顺利完成了农民向民营企业家生活的转变，与乡亲们共同致富，挫折后勇敢站起来，也体现出来他的顽强善良，反映了小说自强不息的主题。他就是从小说的主题，作者为什么塑造孙少安这个角度来谈。那其实他的点评就是孙少安的由旧生活走向新生活，他的实质就是一个自强不息。哎，这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把握情节了， 对， 了解人物了，了解主题了。你看他这点都很好的扣住了我刚才说的几点， 而且他也说到了把他的生活方式的改变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又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对，这也是能够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恰恰是我个人非常赞赏的一种读平凡世界的一种方式。 这是四个啊。真是因为何杰老师在这儿，所以我们有幸听到了这个高考试卷当中的真切的考生的答案、 对对对、 我现在刚才听完这个答案之后，我在想，如果我自己坐在考场上，真未见得能写出来这样，就是这样的 思考。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认真的阅读了这个作品，并且经过相应的科学合理的训练，也是可以的。不是说就有多么的难。其实呢，你看这几个答案呢，这几个答案的共同点呢，一，他对小说读得很熟， 对， 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他们都不是就小说而谈小说，他们都跳出来了， 对， 他们的眼光眼界非常的高远。在这一点上，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语文考试其实考察的就是我们开阔的视野、宽阔的心胸。这个从这一上讲，就是多读书、善思考、勤思考，这个恰恰是语文学习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从刚才您说的这个角度来讲，真的是多读书还是 处在比较这个浅的阶段，后边那个善思考是更重要的。 对，那个 读完了你得想，不能说我三天一本书，我倒看得挺快的。 对， 不思考也依然是没有用的哈。 对， 这是2017年的关于平凡的世界的这个高考真题。 对，2017年呢，他关注的是情节。2018年他关注的是小说人物形象。 对， 2018年呢，他题是这样的：从《红楼梦》《呐喊》《平凡的世界》中选择一个既可悲又可叹的人物，简述这个人物形象。就是这个三部作品当中，你可以任选其中一个。然后在这些人物形象当中，你再任选一个既可悲又可叹的形象。这个其实就要求我们对小说的主要人物，他的可悲性和可叹性，都要有了解。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润叶。其实就他的爱情上就有可悲的地方， 对。 那么但是呢，他身上有可叹的地方，就是你要把这个人物的包括秀莲，对吧？ 对， 你把他身上的可悲与可叹都给他点出来。点出来以后，看看他哪里可悲，怎么可叹，这个题就基本上能够把握住了。 在明珠考察的过程当中，无外乎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点哈，情节、人物。那这样的话，其实从2017和2018的这个高考试题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 对， 已经都考过了。 对， 不知道这个新的一年的高考语文试卷当中，如果啊出平凡的世界的话，还会从什么样的角度再来出题了？ 我想这对命题人也提出了很高的挑战。怎么能够出的既符合考生的实际，又有创造性？这个难题就交给命题专家们了。 对，那么剩下的我们的同学们啊，就是只需要好好的去阅读，然后也是从刚才何老师给大家提供的这几个点去看情节啊、人物，然后相应的思考啊、都要有。应该2019年应对平凡的世界的，如果说哈、有考题的话，可以说 相信是可以 没问题吧， 很好应对的。 对，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去看往年的高考真题。 对 啊，对大家会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对， 好了，那今天呢，关于平凡的世界啊，我们用了三期的时间啊，到今天的备考篇啊告一段落了，也希望对大家呢阅读思考备考有帮助。当然了，收音机前会有很多现在已经远离学校的这些听众哈、再来想一想，再来重温一下平凡的世界，对于我们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 谢谢何杰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好，听众朋友，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下一时段品读经典。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截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错了，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招装是799巧试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曰：是父母积谏，谏至不从，又敬不为，劳而不怨。 刚刚是著名朗诵艺术家方明老师所朗诵的经典诵读《论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傅佩荣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论语》的第四集《孝顺各有方法》。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攻儒家哲学、宗教哲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中华经典资源库邀请傅佩荣先生精彩讲述。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论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孝顺各有方法。我们人的生命从家庭开始，所以人生的修养呢，也从家庭中的人际关系以它为基础。所以孔子说过一些相关的话，像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孝是孝顺父母，悌是友爱兄弟姐妹，后来再把悌推到社会上，变成尊敬长辈。孔子怎么看待孝顺？我们首先要知道，说到孝顺，他的学生们也提到这样的问题。第一个，要尊敬父母；第二个，要关爱父母。说到尊敬呢，子游这个学生有一次请教，怎么样才算是孝顺？孔子说，今天所谓的孝顺，是指能够奉养父母亲。但是狗跟马也能服侍人呐。如果子女对父母缺少尊敬，那跟狗跟马服侍人有什么差别呢？所以这是第一个，说明要尊敬父母。第二个呢，是关爱父母。他的学生子夏呢，就请教老师，怎么样算作孝顺？孔子说，色难，脸色保持和悦是最难的。如果你忽略这一点的话，有事弟子扶其劳，有酒是先生传，难道这就是孝顺吗？他这边特别提到，有事弟子扶其劳，弟子可以报告晚辈跟学生呢、啊、有酒是先生传，先生是指年长的人呢、啊、也可以指老师啊。有酒时先生先吃先喝，有事弟子来做，这样难道就算孝顺吗？换句话说，孝顺是子女对父母他的关系远远超过晚辈啊，或者学生对长辈对老师的一种态度。因为他中间最难的是要有关怀的心。脸色保持和悦为什么难呢？我们也有一些成语啊，反映出实际的人生，像久病床前无孝子，父母病久了不一定有孝顺的孩子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回忆啊，小时候呢生病了，父母亲在床前照顾我们，有时候整夜不睡的。但是呢，我们孝顺父母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心态吗？恐怕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就是跟父母来往的时候，脸色保持和悦，随时都高高兴兴开开心心。其他还有一些具体的方法也值得我们今天去参考。比如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在世的时候，做子女的不要到远方去游学啦、游历啊、游世啊，或是各种离乡背井的作为。为什么？因为父母会挂念啊。但是并不是说你不能去，你去的时候呢，一定要让父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去处。另外一句呢，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父母的年龄啊，你不能不知道。一方面因为他高寿，每年过生日啊要替他高兴，另一方面呢也要担心，因为他年纪越来越大了。像这些话说的我们都听了觉得很容易感动。而孔子本人呢，他3岁父亲过世，17岁母亲过世，所以他显然不太能够有直接的这种经验。那他为什么讲的话那么深刻呢？他善于观察，他可以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好，再接着有一个贵族子弟啊，请教孔子怎么样做到孝顺。孔子讲的非常简单，说让父母只为你的疾病忧愁。因为这种富家子弟啊，出生的背景不一样，很容易就胡作非为，让父母为他的各方面都担心，有没有好好念书上学，有没有好好交朋友，有没有好好做人处事。好，所以现在孔子对这个年轻人说，你如果让父母只为你的生病忧愁的话，你就很孝顺了。人吃五谷杂粮啊，生病是难免的。那生病的话父母担心，别的事情都不让父母担心，很好了。另外一位也是鲁国的贵族，他请教孔子怎么样叫孝顺。孔子只说无为，不要违背礼的规范。因为在春秋时代末期啊，礼坏乐崩，整个社会的规矩啊慢慢瓦解了。有些贵族啊仗着自己有钱有势，他就超越礼的规定。礼这个概念在古代社会非常重要，就是一个社会要有基本的规矩。我们今天讲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人要有什么样的表现跟身份配合，因为这个社会啊是讲求一个有秩序的稳定的社会。如果说你没有规矩的话，什么事情乱了套，那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人处事了。这个礼是会慢慢调整改变的，在他没有改变之前总是尽量去遵守他。所以孔子对这位贵族说，父母在世的时候呢，以礼的方式来侍奉他，父母过世的话呢，用合理的方式来安葬他，来祭拜他。像这些都是很好的教训。另外呢，也是一位贵族，他请教孔子，孔子就回答说，你真正的孝顺是父母过世3年之内不要改变父母做人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一个做父亲的，他每年捐钱给孤儿院，那他过世以后呢，子女再继续做3年。很多人就质疑了，这是好的，为什么不继续做呢？如果这是不好的，为什么3年之后要改呢？这都其实不是严重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作风嘛。那3年之后我喜欢捐钱给养老院，那我改变一下也一样是行善。孔子对同学们说，宰我这个学生不真诚。接着他说了12个字，子生3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我年轻的时候念论语念到这12个字，对孔子啊非常佩服。也就是说，小孩子生下来3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后来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特别看到西方心理学的研究资料，他们提出一些数据啊，可以参考一下。人类有最长的幼儿依赖期，小时候呢是最脆弱的，需要长期依赖父母亲或长辈的照顾，否则他的生命很难健全成长。在美国有一家医院专门收容弃婴，50个弃婴，每一个都是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了无生趣。只有一个例外，有个孩子啊，见人就笑，嘻嘻哈哈的，这是很正常的，但在那个环境里面就变成很特别的。医院里面的医生护士啊，都是受过科学训练的，立刻装上录像机观察这个孩子，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一个星期之后呢，答案揭晓，原来只是每天下午的时候一个老太太到医院收垃圾的，几乎在小男孩旁边陪他玩半个小时。就这么样的每天半个小时，这个小男孩就跟 别的气氛都不一样的，变得比较正常，比较快乐。另外一所医院呢也是一样，收容弃婴，做个实验，把这些孩子分两组，第一组孩子每天由固定的护士照顾，第二组孩子每天换人照顾。结果半年下来，有固定的人照顾的孩子，他的智商的成长比第二组每天换人照顾的孩子第一组要快一倍。说明什么？一个正常的人，他一定小时候受到这样的关爱，他才能正常成长。我们也看到一些有关狼人的故事，在印度、在德国都发生过。小孩生下来不知道为什么被丢到森林去，狼带走了。一个隔了8年，另外一个隔了10几年，被猎人发现，把他捉回来之后呢，有两件事永远做不到的。第一个是他永远不能直立行走，因为他整个身体的骨骼跟狼学会奔跑的方式已经习惯了，永远不可能像人一样直立行走。第二个是他没办法学会说话的，训练很久才能说出一点类似妈妈这样的声音。所以这说明什么？你一只小猫小狗生下来眼睛还没开，你带来养，养大之后就是小猫就是小狗，它不会说长大之后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动物啊，失去某种本能，不会的。一只蜘蛛它结了网，1000-2000年前结了网，你今天蜘蛛结了网差不多，这是它的本能。所以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物生下来具有它应该有的本能，没有任何损失，也不太需要各种环境的配合。但人类不一样，只有人类不一样。所以孔子在这么早的年代，他的年代公元前551年到479年，离现在2500多年，你不需要等到外国的这些专家做一些实验调查，孔子就已经说了，小孩生下来3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这是生理上的需求。所以孔子的智慧在什么地方？学生问三年之丧好像有些问题吧，是不是太长呢？孔子怎么回答？他的回答是，任何一种社会上的伦理规范，它都是人的心理情感的需求，你有这样的心理上的情感，你才有这样的社会上伦理的规范。那这种心理情感对父母亲深深的关爱，跟父母相互之间的情感怎么来的？来自于人类普遍的生理上的需求。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生养而成长的，所以就把3个理连起来，也就是从生理到心理到伦理，这是人的生命的发展。所以跟你说了孝顺守3年之丧啊，原来是这个缘故，但是这绝不是一种利害的考量，好像是说因为小时候父母照顾我3年，所以我长大他将来父母过世了我再替他守丧3年，这不是计较利害，而是因为心理情感，你永远不可能完全报答父母的恩情。而社会呢，如果没有规范的话，有些孝顺的人啊，父母过世一辈子不快乐，那你跟他说你3年到一个期限啊，接着你就要照顾自己照顾下一代了，这样人类才能代代相传呢、啊。那有些人他很不孝顺的，父母过世恐怕半年就忘记了，哎，不行，社会上有规范让你在3年之丧期间某些事不能做，像古人呢、啊，他做官的话呢要丁忧3年在家里面，等守丧期过的时候再出来做官，这都是社会上一种规范，今天也是一样，大家都接受了，就是社会上伦理规范。但不要忘记，所有的外在的要求都以内心的情感做基础。所以儒家讲礼教，它最初的目的呢不是要伤害人的，而是要怎么样符合你内心诚恳真诚情感的要求而设置的，这个本末不能倒置。我们说到父母呢也是平凡人呐、啊，他也可能犯错。在《论语》里面呢，孔子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侍奉父母的时候，发现父母可能犯错，怎么办呢？要委婉劝阻，叫做侍父母积谏。如果父母不接受我的意见，我还是要尊敬父母，不要触犯他们。”内心忧愁，但是不要抱怨。你看这段话说得多么婉转，万一父母不听的话， 不能吵架，不能翻脸了，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做子女的只好认真行善，父母有什么过失，我只好靠我行善来替他弥补，减少他的过失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孔子开始就已经知道父母也是平凡人，因为我们也是做人父母的，我们也知道自己也不完美，也可能犯错。那这个时候子女呢，如果说只知道说父母都对，都没问题，那对父母不见得是好事。中国另外有本书很重要，叫做《孝经》。《孝经》里面呢，曾子就请教孔子说，做儿子的遵从父亲的命令，这样算孝顺吗？孔子说，是何言语，是何言语，这什么话，这什么话。他说，从天子到国君到大臣都需要有什么，有真诚，有真友，真是那个要跟他进谏。所以孔子最后结论是，父有真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在孝经里面很核心的一个观念，父母要我怎么样我都做，这是愚孝，这不是儒家的思想。因为父母子女都是人嘛，父母也是平凡人呐、怎么可能说变成父母都变好人呢？这个是理论上不通的。那天下人都结婚都做父母都变好人呢？这是不成理论的东西。所以儒家的思想是，人一定要走上正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要完善自己。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真诚，那都是虚伪，作戏作秀而已。因为你一定要说正义的话，很抱歉，人间的正义啊，不容易说清楚，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法院了，不会有那么多诉讼案件了。你到了法院诉讼，哪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正义？每一个人都只看到自己要看的这一面。所以我们在追求社会正义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啊，人间以情感为主，其他各方面社会上自然就有各种判断啊，法官也有他一定的依据维持社会的稳定。但是呢，人在自己的家庭里面是以情感为重的，这个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瓦解的话，人活在世界上会感觉到无所容于天地之间，那这是一种人间可怕的悲剧。所以我们学儒家的时候呢，对于这些基本上的孝顺的观念呢，要知道人生的路从孝顺开始，并且真正的孝顺，我们讲到曾子有一本书就叫做《曾子》，里面有《大孝篇》，他提到大孝尊亲，尊重父母亲，就是立身行事，扬名于后代，在社会上有好的名声，那这是真正尊敬父母亲。我做好事，做好人，让父母感觉到很光荣，甚至可以光宗耀祖。第二个是不辱，不要让父母受羞辱，就是自己不要做坏事，因为你做坏事的话呢，别人批评起来会连累的父母亲。第三个才是能养，能够奉养父母亲。所以讲到真正的孝顺，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这三个层次我们要分清楚，不能只是奉养父母而已，还要努力行善，让父母不但不要受别人的耻笑，还要受别人的尊敬。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有关儒家孝顺的观念呢，是有丰富的材料，而弟子们提到孝顺的问题，孔子也因材施教，所以总结起来就是还是以真诚为主。事实上我们做人处事呢，就是从真诚做出发点，只不过这个真诚呢，到底要怎么去做到，在交朋友方面要怎么去考虑，我们留待下次再说。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欢迎您继续收听。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